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往沙田方向行驶的电单车在过了油站之后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不治。立法会今日举行新一届会期首次大会，教育界的叶建源提出议案，促请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下台，追究他在处理国民教育科争议的责任。在分组点票之下，预计议案会被否决。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联同吴克俭出席同发言。据了解，吴克俭会讲述国民教育科的事件前后的因果，以及政府在过程之中所作的努力。而林郑月娥的发言预料会重申政府已经很努力处理今次的争议。为美国苹果产品代工的富士康承认在内地聘用未成年工人。声明指，在山东烟台的厂房容许一些年龄低于法律规定的学生参与夏季实习，年龄最细的只有14岁。富士康会对违规负上全部责任。报道指，卷入事件的学校亦都会被追究责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为是撒赖。文章指出，日本声称钓鱼岛不在马关条约各样范围，妄言钓鱼岛归属日本在先，所以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各样给日本的台湾和附属各岛罪不包括钓鱼岛，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的责任，是在伤口上撒盐的行为，亦都是一种极为丑陋而又笨拙的撒赖。文章强调公道自在人心，日本辩称钓鱼岛不属于马关条约的各样范围，亦都不能够否认钓鱼岛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从中国窃取的领土，所以是必须归还给中国。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逢答正及答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0月17号星期三个早上的时间来到上午8:03，今朝早又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咁首先睇返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咁现时排返到移动酒店㗎。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㗎啦。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㗎。咁西区方面啊，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上环消防局嗰边。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啊车多啦。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就模糊街，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差唔多到佛光街咁远噶啦。新界区又点啊？两条隧道，狮隧出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啊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嗰边噶。系啦系啦，嗱今日就系义波云天嘅第三日啦吓。唉，讲真啊，呢两日公司嘅气氛啊真系唔系咁好噶。好似话收到消息，对方要我哋清盘啊，分分钟啊帮唔到七日噶。嗱，放心啊，我哋梗系坚持到底啊。唉，唔单止我哋台前啊吓，幕后一班嘅同僚都继续撑下去噶嘛。诶，嗱，今朝早啊通一翻嚟喺门口就听到一把好磁性嘅声音啊！阿通早晨啊，食唔食包包啊？哇！一拧住面系司浩啊，系啊，靓仔司浩啊嘛，咧佢今朝啊继续听住1872111啊，嗱记住打嚟问下佢有关诉讼基金户口嗰啲问题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结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Star Wars 星球大战 呢套戏其实好有佛教嘅味道喺度，但呢个男主角咧叫做 Skywalker， 中文直译叫做行空者， 天行者， 系天行者，你讲天行者，物中瑜伽士，我哋如果你睇嗰啲佛经咧，我哋叫做有空行冇空行护法嘅，佢哋用念力去训练佢嗰把武士剑，咁你记唔记得？其实念力我哋物教叫念力宗咁啊，又叫。即系就训练你个 mind power， 所以叫念力中。佢完全利用佢个意志力。我哋成日讲啊，佛教系 concentration、 application、 dedication。佢呢个用 concentration 咯，用晒佢意志力去集中，一击即中。 颜联武，莲花笑东禅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仲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同埋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起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中共官员最大的毛病是将官民关系睇成是主仆关系。香港媚共讨好的一群豪门猎犬，亦习惯了阿爷前阿爷后，觉得北京是赐予紧佢哋财富和权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其实不过是契约的关系。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人民将部分权力交给政府，换取政府用公众意志统治人民，这个是合约精神。政府怎样体现公众意志呢？通过民主选举挑选大部分人民认为适合的人领导政府，服务社会。一旦政府滥权独裁，咁就係违反咗契约，人民可以将佢轰落台。好似冇交租嘅租客，业主係有权将佢赶离物业嘅。政府同人民就係根据呢种契约精神嚟履行双方嘅权利同义务。所以冇所谓爱国，就係爱執政嘅政团。业主唔需要爱佢哋嘅租客，大家按照合约精神办事就可以啦。大陆官僚扭曲咗呢种关系，认为人民爱国爱党系责任，佢哋为国为民系伟大，即使佢哋贪污弄权都系情有可原。最近又有人讲北京爱港，先将东江水输港俾港人饮用，甚至因此而阻碍咗东江沿岸嘅发展。呢、这个就系头脑不清嘅盲目爱国教育之下嘅牺牲品啦。东江水卖港是由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来营运的。港府卖水是没有议价能力，卖家一年要卖几多少，水务署完全要接收，数量远远超过香港所需要，每年用剩的水倒出大海不计其数。不要讲钱，但是资源的浪费就惨不忍睹。此外价格高昂，远远超过新加坡海水的化淡成本。究竟是大陆照顾香港，还是香港帮衬大陆的公司呢？这种是生意，双方都在履行合约，互通有无，不关系哪个伟大哪个得益，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一句讲完，大陆官僚就是赶不上世界的水平。 茂波被揭发㓥房丑闻的第79日， 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十三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陈茂波又不用说了，以我喝过酒揸过车呢，我可以推测他呢一定是头昏脑胀才爬双白线的。嫌人冇龙啊，不啱他心水呢，一定是要爬他头先的。一定是这样的。即是讲真的，我们以前呢，即是后生的时候喝酒喝好多的。喝完仲真的，即是讲真的，行停车场呢哪个位出都不知道。但如果见他这样抽双白线呢，反而我觉得他如果没喝酒他又不够胆的。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这个时间呢是经过同秘书处商讨的。 在未当选之前就已经同秘书处私定去改变那个开会时间。 我从没听过这么苛刻政治的操控。 那如果再限制埋议员的表达立场的空间呢，就更加将这个议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民间反国教科林、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玲。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 我哋两位嘉宾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叶宝林，你就更加阵间要去今天是你哋一个好重要嘅一日， 进驻呢个正总啊！ 呢个正总咧，就即系我虽然时间喺嗰度唔系好多啊，吓几个月八九个月啫。不过嗰个正总最大嘅俾人嘅感觉咧，就系你哋喺将佢变成公民广场。 非常之好呢、這个真系。 咁嗰个旗杆咧，嗰、那个圆饼仔咧。今日咧就要俾人分饼仔啦，啊！咁啊，听讲你哋要同啲建制派嘅支持者啊嚟去分饼仔，点样分呢？一人一半啊？ 系啊，好搞笑、哦！警方又同我哋讲啦，话行政署咧平日咧就唔俾人喺个闸入边咧有任何示威活动嘅，咁啊，所以咧官僚地讲咧，行政署就唔会批准。但系咧，警方就以防有人闯入，所以咧就分定饼仔先。咁啊，其实系寻晚咧，我哋有啲朋友咧都影咗相翻嚟咧， 驾驶铁马啊嘛， 系啊，就系、是、就将个蛋糕咧就一分为二，分为左右咁样。咁啊，睇下你要左边嗰块饼定右边嗰块， 即系未分嘅咁就。 未分嘅，系 喺 K 场咁， 系啊，变咗唱山歌咁样， 对唱 系。但系呢个状态系好唔理想嘅，即系你作为警方，你有即系协助协调，你讲话而家政总啊咁大啦，其实示威嘅场区唔系得一个嘅啫，你示威区咁多个都系喺政总周边，你天马公园又可以系啦，你立法会同埋天马南即系政总中间嗰个示威区又系啦，点解咁多个示威区？即系我哋申请人数系四千，另外一边嘅申请人数系一千至千五，其实系另外一啲嘅示威区其实都系可以即系容纳得到千几人嘅，但系我哋四千人嘅申请人数其实都系嗰个广场先至能够容纳到，咁我哋即系认为警方今次佢系好做唔到佢应该要有嘅协调功夫咯。 警务处对你哋好好噶啦，以前啲示威区记得啦，系冇雷公咁远噶嘛，系睇都睇唔到噶嘛。今次俾你咁接近呢、這个系呢、這个系议员嗰个系议事堂咧，好好噶啦。 我话如果佢真系随时掟咗你上去，罗亚玲话你喂你好中意政府山，掟翻去政府山啦，喺嗰度请愿啦，嗰度好多地方系用大树。吓嗰棵吓，嗱即系咁讲啊！两位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波啊？吓出边我哋辉哥咧，大家都记得啦。我前一哥咧，阿邓景成讲咗俾我听佢啲威水事。 佢话佢咧就系第一个喺英国，当时佢派英国再去训练，不过好似做嘢咁上下啦，去睇住 有冇苏格兰场啊？ 英国对德国喺温布莱一场波， 系 佢 in charge， 嗯， 由佢开始嚟去决定，一定以后喺球场里边嘅唔同支持嘅球迷咧，一定要分开。嗯，所以而家你见到英超咧， 系， 哇！有啲佢直情唔賣啊，嗰啲位都要啲警察喺中间拦住，一个好大嘅分开佢， 嗯， 即系以免大家系不和， 嗯，有个休战区啊， 即系你有个你真系你咁近，你今日喺个饼度， 系 吓咁细，我就即系呢一排咧，即系有时讲嘢咧，你知啊，即系叶宝林你都企开坐开少少，你都拿啲口水。即系我人唔知点解系大咗咧，啲口水讲嘢 你 唔系口气大，啲口水咧，哇瞓到试过几次，我都话啲记者驳咪咧，我都唔好意思啊，驳到个记者啲咪湿晒。 嗯， 你今晚 所以有咪套咧，唔使惊。 喺个大饼度，喺个公民广场，喂，大家站喺一两尺之间，哇，啲口水喷嚟喷去，你知唔知口水如果未经我同意，你英国有个案例啊， 嗯， 吓，即系刑事案例，你啲口水噴， 啊，吐口水系犯法， 系 啊，传好多嘅病菌啊，真系。 即系呢一样咧，其实我觉得咧，政府摆明警察咧，专登玩嘢啦，正如好似立法会玩嘢一样啊，两位叶国谦限制议员发言一样，而家议会系咁。民间社会系咁，吓咁啊，罗亚玲，你对于即系最近呢一两日啊，头先听完啊叶宝林啊，今晚呢一个咁样嘅被限制呢个示威区，我哋 DBC 又就嚟限制啊，冇得开咪，立法会啲议员又被限制呢，這个即系提动议啊，你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啊，你点睇咧？ 我其实睇到呢几日呢排嘅发展咧，系真系有啲心寒啊！我觉得，譬如好似琴日立法会咁样，有好多个委员会嘅主席啊、副主席都选出啦，嗯，你见到系全面咧系俾保皇党控制晒嘅，吓，嗯啊，根本以往咧，我哋都仲见到即系泛民嘅议员咧系可以做到主席啊，嗯，但系今次咧，尤其是系法制啊，同埋有几个重要发展啊。嗰幾個委員會咧，係全部都係落入即係建制派手上。我其實都好擔心，其實即係將來喺立法會議會裏邊咧，其實可以發揮到嘅作用咧，監察嘅作用啊，有幾大咯嚇，嗯。因為以往都仲可以，譬如我哋公民社會即係上去講下嘢啊，有公聽會啊嚇咁樣，但係將來會點咧？咁更加睇到即係 DBC 嗰個情況咧，我哋其實都真係好撐。真係有一個即係俾市民即係發聲嘅平台咯。其實最近即係近年都其他嘅電台咧，有好多即係都係收編咗，我覺得。 你哋即係上去其他電台嘅經驗都有好多啦，兩位嚇， 嗯。 我自己就作為議員，當然都有啦。咁啊，好多時候都俾人嘅感覺咧，即係或者俾我嘅感覺咧，要以中立。为呢一个嘅重点，哎，我哋传媒好中立嘅，啊，我哋不偏不倚嘅，我哋咧就唔会偏喺边一方面嘅。咁但系我哋 DBC 咧，我哋亦都嗱，好坦白讲，咩叫中立咧？好多时候都以每一件嘅事件，吓，啊，我哋做人咧睇一件事咧，当然以我哋嘅人生嘅经验，同埋亦都有自己嘅原则，亦都最重要系讲真心说话。 嗯， 啊，两位我想你真心信啊，譬如你啊罗亚玲梗系真心信环保一啲嘅核心嘅价值，系， 嗯， 咪啊？宝林你当然咧，你咁多年喺民间嘅社会，你觉得即系人民发声系好重要， 冇 错，系嘛？咁所以究竟我哋 DBC 喺而家咁嘅走势嚟到呢个阶段啊，两位可唔可以都俾少少意见啊？点样走落去呢？ 其实你大气电波或者呢一个公共广播咧，系一个属于公众嘅事嚟嘅。咁啊，见到政府咯，而家佢嗰个取态咧，就扮晒不偏不倚，就好似今晚个场咁样话，我哋唔可以偏袒任何一方嘅。咁啊，所以咧就啊，咁我哋唯有分饼仔啦，咁样。咁啊，就当晒DBC 而家面对紧嗰个处境系一个商业嘅处境，然之后咧就撒手不管。咁啊，其实系即系。 其实送 DBC 去死冇分别㗎喎。因为其实如果係 DBC 作为一个即係数码嘅频道啊，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即係公共嘅空间、公共嘅平台嚟㗎嘛。能够令到呢个公共平台有效咁样继续运作落去，即係唔系要你去偏帮啲乜嘢商人啊，而系只不过系讲緊你令到呢一个公共嘅平台系可以有效，然之后系可以发挥到佢嘅角色同埋功能。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啊。 今晚嗰个系政总嗰个墙咁样画一个饼咧，我就觉得有个阴谋嘅。啊，咁当然我可能我个解读会错嘅，但系好似阿富华斋，我哋好主观睇呢件事。佢哋知道我哋礼拜五咧就会进场去做现场直播。 嗯， 好简单。如果今晚大吉利是真系有咩冲突嘅时候咧，乜肢体碰撞咧，佢就封场。封咗场之后，咪就话你仲嚟，唔好搞嘢啦，就咁简单啦。 哦，用呢、這、一个呢、 啊、 一招， 系啊，讲个阴谋论睇呢件事噶啦。 我自己睇一单还一单啦、啊，当然即系你基本上，如果呢个场咧，你今天如果真系诶，俾我哋预计系有呢、這个、啊、即系肢体嘅冲突吓、啊，即系可能诶，即系 我觉得咧。是阿之峰他们一定是好守规矩，但我们怕是那些这样的、是吓、红 到你 吓嗰啲赤派吓， 到你控制的人士、啊、你明白吗？即是你譬如头先阿罗亚玲你提过在立法会有时讲到请大家上去开这个公听会、喂上一年啊公听会差不多讲手啦、即大家都即差不多起身即仲系一个简单啦，我最记得啦，我嗰次冇乜传媒买，因为冇乜传媒喺度、因为讲到啲人都好闷啊，听你知啊，即系传媒系咁嘅。 讲咩嘢嗰次？ 嗰次咪就系讲自驾游、交通，我系 panel 主席。咁有两阵对，不过好似你知而家会厅好大啊，嗰啲房都讲到起身差唔多行埋去打，大家冲过 人， 即系你会见到咧，其实当然我哋唔系鼓励暴力。但是呢因为香港而家去到形势呢就是你想讲道理的时候呢、好像没人听。你见到建制派这样的霸权霸道呢你那种无力感无助感如果是一时想不开呢 是会有一种冲动。咁所以头先。 阿富啊你呢做过五任嘅系立法会议员啦， 堂堂五届。 我啊都有多次去过议会度咧，去系讲我哋啲系知识产权啊，或者其他事干呢啲。我最唔满意咧就话咧，你啲议员咧就真系食塞米嘅，同埋系嘥我哋纳税人嘅钱嘅。你知唔知？除咗主席同副主席同埋秘书处喺度之外咧，寥寥得嗰三数个议员，我哋好怒气嘅，你明啊？咁我同康熙讲嘅人，我 呢、這个就系、是。议会政治里面其中一个好大嘅盲， 咁你就招呼嗱、你话公听会，咁我哋就去讲嘢。 系啊， 反而啲官咧，好多时候就反而齐插插坐喺度听。 官咧，因为即系佢作为一个执， 咁你议员大晒啊？你哋吓， 你唔好嚟咁样对我先啦、我而家我唔系议员啦， 我就质问你以前同僚啊嘛。而家议会入边做紧嘢， 林旭话。即系你，即系嗱，你呢种火咧系好嘅，不过你今日咁对住我，对我唔好公道，系咪？你喺度嘅时候，嗰、个委员会我冇份坐嘅吓、你讲嘢我点敢唔黐住个啰柚喺个凳度啊，大佬啊！不过咧，我话俾你听，即系呢个就系而家咧，即系议会上边咧，我觉得即系越嚟越走向互相嘅角落头。 系。 你睇到建制派呢我諗琴日梁美芬嗰种嘅嗰种嘅能力。我唯有呢我睇完我第一个反应就係、哈真係冇眼睇。 高班啊你啊。 我冇眼睇。我话啦如果我係嗱譬如举个例啊譬如我係选唔到嗰位律师嗰个自由党主席刘建宜啊。即係如果刘建宜喺度呢我估建制派揾都宁愿揾阿刘建宜嚟做主席啊，大佬、我谂刘建宜而家望到啊，都会系即系同我一样，冇眼睇。我话咧，未来四年呢、這个委员会以佢琴日咁样嘅表现同埋能力同埋说话嗰种形式形态，真系高下立见。你啲嘢献丑都不如藏拙啦、即系你主持会议嘅时间咧，几位其实好简单嘅啫嘛。如果你认为礼拜一 十点四点半系唔得，咪同啲会员委员讲，嗱我啲时间撞咗我主席，咁你冇理由冇主席啊，咁大家不如就 by circulation 全。大家就揀一個最多 的，嗰啲就交秘書處做咪 就 咯，使乜自己嚟做 抽？佢最弊咧，最弊咧就係佢預先自己都未係主席，就打住啊俾個秘書，就夾定時間。點不知咧，即係人哋再追問嘅時候，佢係又講啲唔講啲，想少少隱瞞，都係開會前少少問嘅啫。點知秘書就踢爆佢，朝頭早十點幾拎打嚟問咯，你未瞓醒係嘛？ 佢當陣自己係主席咁樣喎。 唔係就所以咧嗱，係即係嗱，你哋期望啊，你兩位繼續都有機會嚇、啊， 一定會繼續 你都會啊，你頭先咁鬼惡，你我支持你嘅，所以再立一開波講嘅時候，唔該你哋坐喺度坐定定聽我講。 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啊，可唔可以同主席講？好似議員咁，喂，要求點名係嘛？要求數啊，喂，唔夠法定人數。 嗱，你呢個 唔可以咁噶係嘛？ 如果我問下兩位嘉賓先，睇下佢有冇同你哋有冇感覺？係係，啲議員係咪走曬腦嘅？你講嘢嘅時候嚇。 好晒佬，即係你話即係開會嘅時候都有咁嘅情 況。即係唔公道嘛，你話公廷會請啲 公公廷會好慘嘅，其實對嚟嚟去唔係對住兩三個。 係囉、 以前好啲啦，逼劫啲都覺得溫暖啲嘛，而家咁大喎個場。 冷清清啊。 係呀，都真係唔知對邊個講嘢。咁但係我都好想知道㗎，即係阿富你做咗五屆議員去評論一下呢、即係因为咧，我哋都会以前啦，即系普通市民啦，都会关心下议会，都会见到话啊，建制派同埋泛民都会轮流做下主席啊。其实呢啲咁嘅默契，而家好似完全呢啲咁嘅默契冇噶， 协商失败 系啦，即系打横嚟行过，摆到明我人海，我有人海啦， 似乎今年系特别犀利，同埋 我好惊，我今年系啊，寻日睇完之后好担心。 嗱，我谂咧就正如泛民有啲議員講啦，即係聽朝啊劉慧卿會上嚟啦、劉慧卿咧佢都講咗話，即係佢哋民主黨最近呢一兩年好需要講宣戰呢兩個字，係啊，佢琴日 講啦， 話建制派等於宣戰， 阿仁哥參選嘅宣戰， 咁仁哥係啊，又話即係同呢個同呢個地產商宣戰，咁。即係宣戰呢兩個字咧，就即係當然有呢種味道嘅。不過就唔係始於今日㗎啦，不嬲大家都係開緊火。不過咧過去咧，大家都係即係好嚟好去啦，你俾面，因為大佬對住你四年㗎嘛，大家係咪先？喺個委員會度以前係十八個，而家係二十個。 電視度你見到譚耀宗講嘅嗰啲語氣咧，好乞人憎㗎。 唉，佢係專登有時每句係多長少 咁咪傾咯， 有得傾咪傾咯， 咁咪入去投票咯。咁你即係話我票多過你傾乜鬼啊？ 咁佢不嬲都係傾啊！不嬲都系咁咯，大家都认为啊，大家尽做呢个议员咯。不过咧，但系提票嘅时候，大家就唔好讲啲拉布咯。咁啊，佢成日咁，即系你 斗把声 嘅 啫。 你会觉得咧，建制派已经去到就系因为呢个叫梁振英政府。佢会觉得因为梁振英政府太弱啊，你个议会如果唔好好保护呢个政府咧。哇！呢、這個政府嚟到就俾你班友玩死啦，係咪？咁於是乎咧，呢一班建制派又要向北京政府交心，點樣能夠喺立法會裏面保住嚇、結中央政府力捧繼續撐住嘅特首？於是乎，大家咪無所不用其極咯。個答案就係咁簡單。所以咧，今屆咧冇啦，我一早預見嚇、我第一次喺呢度開麥嗰幾日已經講，今屆立法會一定。有接近肢体冲突发生，掟嘢一定会可能掟得更劲吓、不过咧，即系呢样当然系要睇下人民力量为首喺呢一方面嗰个嘅操守。 九点喐喐文嚟吓， 咁所以一阵间咧，即系可以问一下喐文。不过喐文咧，我成日都讲，喐文咧系好高嘅政治技巧。系嘛？即系佢一定会有佢嘅从佢政治历练里边，系会睇下究竟点样处理而家呢个呢、這个所谓嘅残局。不过咧，嗱，我哋新闻就开啦。咁新闻之后咧，同两位继续讲讲，特别系国民教育添啦。 好啊， 即系讲翻今日啦，你哋点样喐呢、這个唔得掂。咁然后咧，究竟我哋 DBC 礼拜五 系 去到呢个 去唔去得成咧？未知 去唔去得成 希望你哋两位咧嚟继续撑我哋，因为我哋嘅直播咧会喺当日咧会继续喺嗰度发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蔡敬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举行新一届会期首次大会，教育界嘅议员叶建源提出议案，促请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落台，追究佢喺处理国教科争议嘅责任。喺分组点票下，预计议案会被否决。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联同吴克俭出席同发言。据了解，吴克俭会讲述国教事件前因后果，以及政府喺过程入边所作出嘅努力。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早上大约六点半，一架驶往沙田方向的电单车在过了油站后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不治。转睇其他消息，为美国苹果产品代工的富士康承认在内地雇用未成年工人，声明指在山东烟台的厂房容许一些年龄低于法定规例的学生参与夏季实习，年龄最细的只有14岁。富士康对事件致歉，表示会对违规负上全部责任，报道指卷入事件的学校亦会被追究责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当局封杀两间中国通讯企业华为和中兴，是对世界作出不良示范，损害全球经济合作。文章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华为和中兴塑造成受中国政府影响，以不公平手段进入美国市场的洪水猛兽，部分原因是中国商品对疲弱的美国市场不断带来冲击。文章又强调，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国际方面，以色列总检察长决定就前总理奥尔默特在贪污受贿案中被判无罪向最高法院上诉。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今年7月裁定，奥尔默特涉及的两宗贪污受贿案入面，对他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以色列传媒认为，总检察长的上诉决定将会对奥尔默特是否复出政坛以及明年年初的议会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下午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跟进翻，咁啊，较早时窝打路道向翻沙田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位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吓，依然未清理好噶吓，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喺后边嘅兰开下道啊。另外，同时影响到咁啊，龙翔道慢线入翻狮隧方向咧，非常挤塞噶，车龙去到边啊？去到黄大仙中心。喂，咁如果出入沙田嘅，可以谂谂行下第二条隧道啦，系咪？好，咁另外睇翻出边嘅港岛区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落海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例牌车多啦吓，繁忙时间啊嘛。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呢个红磡方向，龙尾油麻地停一场少少塞啦吓。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芜湖街，而启德隧道过去咧已经排翻到佛光街咁远噶啦。新界区狮隧出九龙排下排下，亦都去到呢个新田围村啦。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石门回旋处嘅。系啊，正总嘅公民广场，哇，俾人分咗两边啊，一边咧就反国教大联盟，今晚啊继续重返现场啊，撑啦，梗系系嘛。哇，另一边撑国教团体，哎呀，政府真系别有用心啊，一边啊水，一边啊油，一边啊火，一边啊易燃气体，唔好玩啊系嘛。如果撞人咪砸个人咧，结婚都有撞期噶嘛。呢问阿富哥就知道啦。嗱，呢啲撞期真系政府别有用心，想话你都唔得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二波云天七日晴，感谢海外听众一直以来对 DBC 的支持。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今个星期每日晚上七点，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七点开始，重播 DBC 一台当日全部节目。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一起争取 DBC 复播运动。讲真话的 DBC 大叔， 系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走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听，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啊系咪要我理呢？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后，我即刻咁快又冇得听 DBC 啦，咁我系咪又系走去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冇人出嚟理，咁系边个理呢？咁你啲你苏锦梁啲苏卡片啊，净系识得收人工唔做嘢，你而家政府系冇网管噶，中意做乜做乜，问咩责，个个都不负责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系呢度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最值钱嘅。咁你就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净系睇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我睇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系冇钱，但系我哋有人，人民嘅力量就唔系钱可以揞得住嘅。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冇我哋咁多人，因为你两个人唔中意我哋就冇嘢听咯。咁你第二两个唔中意买晒啲米，我哋咪唔使食饭。你哋中意点点啊？有钱大晒啊！小市民冇权话噶，咩都唔使理我哋咁啦吓。咁、啊、你第日戏院都封晒嘅，唔好睇戏啊，净系睇红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接受你啦咩？ 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万元，你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咁咪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系3199-5199。 这个时间呢是经过同秘书处商讨的。 在未当选之前就已经同秘书处私定去改变那个开会时间。 我从没听过这么苛刻政治的操控。 那如果再限制埋议员的表达立场的空间呢，就更加将这个议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民间反国教科大联盟发言人叶宝林、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玲。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我啊，点解呢个 DBC 数码电台啊，仲有声有气咁？乜唔系已经停咗啦咩？ 老板啊，好似话佢哋搞咩二播 吓、啊？二播二卖就有啫，乜鬼嘢二播啊？ 好似话咧，啲员工咧自发性咁广播，希望啲市民咧明白、啊。 我哋希望透过呢七日，能够让市民明白呢个诉讼，明白到市民参与嘅重要，明白到我哋呢个 DBC 继续开咪嗰个嘅，即系做社会嘅责任。 明白，日日啊话我哋不是，逢良啊必反，逢中啊必反。而家你哋 DBC 明白就真啦。 但系咧，佢哋有好多粉丝撑噶，仲话停台咧，我哋政府都有责任，冇得黐佢个线嘅。 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走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咁啊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听，等于你四送一汤，而家变咗三送一汤，你都系呃咗我啊！如果我知道佢得咁少日子，开台一个月都唔够就话要收嘅，我使乜买呢？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政府已经话咗有嘢嘅，整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啊系咪要我理呢？ 吓、啊，有其他电台听噶嘛？三送一汤啊，都唔够咩吓？啱啦我。找啊商务及发展局局长那张卡片给我。 知道老板。发现啊。 欸，做咩我要佢张卡片喎。咧佢好鍾意搜卡片㗎，十蚊到你搵啊。 特首好，我者好，系咪搵我卡片搜啊？ 啊，一讲啊搜啊搜啊到啊。 喂，卡片搜啊，快啲俾返张卡片我哋 keep 啦，冇你电话㗎咪死蠢㗎真係。 有啱啱派剩呢一张，嗱我者。 欸，攞嚟啦。 係啊，头先屋企个外佣话要续期，问我攞入息证明喎。我一时间点揾俾佢啫，咁咪 吓卡片show，你又玩呢招？哎呀，小心俾人唱啊！ 特首今次唔同啊，上次系女佣，今次系司机。 梗系啦，梗系啦，你上次嗰张卡片咁鬼好用啊，佢哋梗系当金卡咁用啦。 大家俾面啫， 唉，系啦系啦，卡片show啊，嗰个 DBC 数码电台啊，究竟点噶？ 我早前都接受咗传媒访问讲过啦。 我哋要好小心，政府嘅角色咧喺政策嘅层面去支持一个新嘅科技同埋声数码声音广播呢方面嘅发展。但系一个商业机构里边嘅内部呢个运作啊，股东呢啲嘅安排啊，价格咧，我哋系唔可以干预嘅。DBC 因为佢服务继续去进行嘅期间里边咧，睇唔到有乜嘢嘅理由咧，我系要系干预呢个牌照嘅运作。 系啊，数码牌我哋发咗啦，佢哋股东嘅事。我真係唔想知道，亦都唔想理。 啱啦啱啦，結婚都唔係包生仔啦。 喂，係呢個卡片show啊，記得呢之前問咩奧運播映權嘅問題嘅，收費電視台同埋免費電視台呢都拗撐死㗎，哇你又插手嘅。 唔好意思啊，我只係鍾意睇電視，唔鍾意聽心機㗎。 喂喂喂，仲有喎，聽講呢 DBC 官司前身喎，係咪呀？ 哦，即是说到时都不用我们动手。 好 留返他们担心啦。 无需多担心重伤，无需多担心挂上死伤，人无需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网集以为上。 好，早晨早晨，这个心 啊，这个卡片show在哪里啊？ 卡片 show 咪派剩一张卡片嘛，佢话因为印紧卡片， 卡片 show 卡片系嘛？ 不过而家咧嗱个矛头咧就要今日喺立法会就指向呢个唔得点吓，咁，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咧， 局长 系啦，就民间反对。哇！即系反对国教科大联盟发言人叶宝林，一你哋名 系 水蛇春咁长 沒錯啊，冇错呢度 啊，跟住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阿罗亚玲， 系 咁啊，阿叶宝林今日你点样对教育局局长啊？ 系啊，今日咧，即系教育界嘅议员啊，叶建源咧，咁就有一个即系动议辩论啦。其中咧，第一点咧就系即系就住即系国教科呢个争议咧，即系见到啊唔得点啊，局长咧就搞到真系好唔掂啦。咁啊就即系要求佢下台嘅。咁啊，另外就即系都会针对翻国教科咧嚟即系要求佢继续撤回咧个指引咁样。咁咧就即系而家嗰个焦点都就住，其实人人都话唔得点咧，唔掂噶啦，就算啦，讲话会开办国教科。嘅先如行学校校长梁纪昌都觉得唔黑见唔掂嘅， 系咩？ 系啊， 哦，难得，即系 佢话佢汤圆唔掂啫，可能冇乜话佢国教唔掂嘅。 所以咧，即系支持国教嘅人、反国教人都觉得唔黑见唔掂嘅话咧。咁啊，其实啊，即系局长都应该要好好检讨啦，唔好搞到咧，即系人哋要闹你落台嘅时候，先至嚟啊，谂下自己去向啊嘛。 啊，咁你觉得叶剑源系今日有一个动议，会唔会通过到咧？真系啊！ 嗱，我哋见到咧，即系寻日啊，即系委员会政府主席嗰啲咁嘅反应咧，咁啊，其实都即系寄望不大噶啦。咁但系至少咧，即系都系一个机会咧，等我哋重新系去谂翻，喂，即系国教科而家虽然叫有少少成。果即系唔敢叫胜利啦吓，咁但系即系好明显吴克俭喺今次嘅表现入边咧，真系啊好唔掂。咁啊，即系可以聚焦翻，亦都系俾个机会我哋咧，即系今晚咧系可以再打动员群众。我哋其实今晚呢一个集思会咧，其实都系希望可以总结翻咧喺呢几个月，其实都唔止呢年几嘅运动嘅成果啦、经验啦，同埋即系喺过去嗰几个月咧，有好多嘅校友出现咗。剛才林毓你都讲你有啲校友，其实咧即系有好多校友咧出现咗，系去组成嗰啲关注 国民教育嘅关注组。咁、其实佢哋都中间做咗好多嘢，其实呢完全咧就唔关大联盟嘅动员啊、支援，佢哋自己搞嘅。咁我哋又再重新联络翻佢哋。咁即系希望系可以即系大家继续又可以合作啦。咁都希望可以重新系同群众分享翻，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做紧嘢，大家冇放弃，因为其他嘅科目嘅渗透，我哋喺今次运动见到，譬如小学常识科，哇，原来有六分一咧都系讲紧即系过程教育嘅，咁又或者咧系会唔会有其他嘅银弹政策？呢啲其实都系未来要好关心嘅嘢。咁啊，尤其是啊，即系而家校本条例啦，法团校董会嘅出现咧，其实都有人会系即系建制渗透喺法团校董会入边，其实会唔会未来啊过多几年再有国教科类似嘅争议出现嘅时候，咁就即系办学团体顶唔住，系啦，办学团体顶唔住啦，就搞到咧系法团校董会去处理嘅话，咁啊啲仗就会越嚟越更难。 所以我谂咧，你今次国教科呢个问题引申出嚟嘅民间社会嘅团结咧，我自己觉得最大嘅喺呢个问题上面，就系令到好多家长都即系开始醒。即係開頭諗住，唉唔使你啊，學校一定教好我啲仔女啦，係咪？嗰啲家教會，唉必得閒去啊，係咪啊？即係而家唔係啦，我哋淨係呢個台咧，當我做十級自由風嘅時候咧，已經收緊幾間學校嘅家長教師會、家長會嗰啲家長嗰種嘅擔心，跟住就 啲功課嚇死人啫， 功課睇下啲內容，然之後咧就即係同啲老師夠膽同啲校長。嚟去睇下，喂，你有啲內容唔應該咁講喎。咁我諗已經係即係今次運動最成功嘅一部分，因為呢個係一個長遠監察學校嘅。咁所以兩位咧，今日如果呢今晚嚟到呢個階段咧，我估大家更加要再進一步喺議會出邊就有群眾，議會裏邊咧就一直越嚟越保守啦。議會裏邊咧就葉國謙咧呢個禮拜五咧。喺財委會咧就會提個修訂，就每個嘅項目咧就只可以提一個修訂。 係， 哇，大佬即 係，佢尋日出嚟解釋嘅話，一個咧用嘅好多連住個波嘅可以嚇，講到好似好寬鬆嘅噃。 即係譬如你羅亞玲嚇、政府山咁，第時如果唉要撥款嚟去點樣搞好佢點成咁，如果你啲環保團體或者啲喺議會裏邊一班泛民想喺呢度入邊幫拖。坦白讲，每一个议程每一个项目，其实立法会已经好惨啲议员，因为财委会咧，你唔可以叫政府加钱，我哋冇权，只可以修订去减佢嘅啫，即系或者系有啲枝节嘢，总之你又唔可以要求佢即系加钱，因为佢定咗咁多就咁多，系嘛？咁你因为政府即系量入为出呢一类咁样嘅即系理财嘅哲学咧，议会根本啊。監察同埋修訂已經係好局限，你仲要將嗰個數目局限？唔係係嘛？ 其實我哋真係睇到咧，即係議會裏邊嘅限制啊！呢幾年咧，咁我覺得即係今次國教事件咧，真係體現到即係公民社會個力量，同埋我哋係需要加大我哋嘅力量。就以即係政府山嚟講啦，政府根本而家就繞過曬立法會。繞過曬佢嘅諮詢嘅架構，例如城規會啊、古諮會咁，佢根本就強行咧就去將即係政府山招標。所以而家我哋面對呢個情況咧，我哋都即係好關注啊，因為嚟緊我相信即係政府咧都仲要即係處理即係政府山呢件事。但係最近咧，我哋就睇到佢好多動作，譬如好似古諮會咧做公眾諮詢嘅時候咧，過咗之後，我哋就查詢啦，我哋幾時可以睇到即係公眾諮詢嘅即係嘅結果？係嚇，但係佢竟然咧就以呢一個私隱為理由咧，就唔公布個結果嚇。或者系即系唔俾我哋去查阅啦，但系 冇理由噶，佢咪你咪将嗰个人嘅重要嘅资料咪遮咗佢咯？点解个意见系个意见唔系私隐嚟噶？喺个议会度讲过，或者一个公民嚟讲，政府好多咨询嘅结果都系喺个网上有晒 噶。系啊，所以今次系好唔寻常啊！咁其实亦都有即系传媒咧系问个私隐专员啊，喂，究竟即系嗰啲公众咨询嘅意见咧系咪唔可以公开？咁就算私隐专员都话系啦。遮咗个名字就得噶啦，可以全部公开。 咁乸渣啊！呢个政府真系。 唔系，你其实最惨就系、是、就算传媒咧，而家咧，因为基于归晒边， 即系政府做或者议会里边啲建制派做啲丑事咧，或者衰事咧，佢哋都唔会点睇。例如，如果你依个议会咁样去将呢啲嘢咁样修订，或者16个委员会里边嘅正副主席都俾建制派霸占晒咧，其实传媒咧喺呢方面咧，你见到咧嗰啲评论咧轻描淡写，吓、即系当然你苹果啲梗系。即系大吵大闹啦，梗系要喐佢啦，我哋梗系嘈佢啦。但所以你会见到咧，而家咧一步一步，点解佢哋谭耀宗可以咁大声咩咯咩咯？佢怕你咩啫？佢有佢嘅支持者，系嘛？佢哋有佢一班人咧，佢自把自为，佢自然继续。竟然个立法会里边啊，少数人选出嚟嘅啲功能界别可以千秋万世，咁佢惊你咩？ 但系惊你又要落后于形势咯，佢冇唔记得，当喺呢个议会以外有呢个公民社会系咧，有啲关注组，有好多唔同嘅团体系纷纷自己去关心呢件事候咧，形成嗰个力量咧，系你政府系化解唔到 啊 嘛。 林伯，两位嘉宾，我哋睇咧，而家咁样落去咧，非香港之福。原因咧就系当你去到。下下要民间社会围住你政府总部，围住你立法会，你先至有可以即系见到又闻到少少糯味嘅话咧。正如你嗰句啦，落后于形势。你谂下，今天梁振英嚟立法会嘅准备系咪？嗱，佢咧就一反过去我哋不嬲十月就应该有个施政报告。咁佢就话：，唔好啦，我都系唔好有施政报告啦。我嚟讲45分钟，讲下我嘅施政嘅方向先。然后就一月先施政报告， 鬼鼠又唔答问题，你明唔明？ 唔系嗱，呢一个咧，即系佢嚟到咧，佢今日走唔到，佢话俾你听。黄毓民咧，阵间佢一定识嘅呢啲嘢吓，即系虽然佢做咗两届啦，都已经熟晒啦。呢啲咁嘅发言咧，有个规则就叫 elucidation， 即系澄清。喺呢个澄清嘅规矩下边咧。是有啲限制，但係佢都唔可以话唔答。 係。 譬如佢个稿佢一句我唔明白你讲乜，咁啲议员咪起身就拿住嗰句嚟围佢嚟问佢。就睇你问嘅技巧。 撤回与不撤回之间好大嘅空间。 冇错啦，咁你嘅乜嘢大空间啊，咁喺呢个澄清里面呢佢都系走唔到。所以你睇住今日啦讲嘢就讲45分钟。呢啲咁嘅澄清呢一定搞佢个零钟。 咁耐啊！ 一定喂、哦，你記得有幾次啊？譬如唐英年嚟講政制改革，嗰次佢都嗰時陳方安生係做議員嗰屆咧，嗰段時間咧都俾阿陳太玩到佢幾個字啦，淨係陳太都玩到佢過嚟兩個字啦，係咪先？因為陳太話喂，我坐你個位喎，當日係咪？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即係呢種咁嘅做法。而家咧，議會同埋民間嘅聲音咧，係越嚟越走得開咧，呢個係唔健康。唯有即係遲早喺焗到香港嘅市民咧，係就本來可能唔係好激嘅人咧。你都逼埋佢唱歌。 喂，如果系咁，今日应该几好玩，因为即系成日都讲话梁振英有语言嘅艺术啊嘛，虚伪嘅艺，成日都听唔明佢啱乜，净系透过澄清咧，其实睇下佢点样答。因为我哋而家即系好多嘅市民咧，都系好不满。 好，我哋化澄清为澄清啊，得唔得啦？ 唔系嗱，最惨系咁样，我唔知道今日曾玉成佢够唔够胆玩少少啫。嗱，第一你要斗快揿掣啦，即系澄清你都要揿掣边个？哇，佢可能四啊几个 睇唔到。 是啊，佢可能话你全部建制派揿晒先。当然我哋都有个协有个条过去都有个大家共识嘅。 是。 就是各大党派嘅主席如果揿咗掣先呢， 是。 都佢哋去讲嘢先，去问先。 是是。 咁一阵间佢话睇唔到你揿喎，你会揿得好慢喎。咁你搞到成，因为佢话梁振英话佢话两个钟头过咗啦，我要开会喎，咁咪走咯。即系乜嘢唔做得出啊？你谂下佢而家建制派咁即系咁硬邦邦，你就知道咧，而家呢个议会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完全系禁住泛民，都当你冇到，使乜当你喺度啫？唔需要当你存在。正如我哋 DBC 咁。你谂下，即系一个咁嘅电台攞住咁嘅空间，我哋如果政府发牌嘅，你都竟然好似当我哋冇到嘅，就话商业嘅问题，你去当我哋根本 你嘅事。 佢啲人老多有问题啦。 就是、所以冇㗎啦而家呢我哋真係靠两位呢其实係喺民间社会上面呢未来呢十年八载係走向群众。冇得讲啦。呢、這个亦都系我当年同民主党最大嘅不同。听日我都会如果即系呢个台仲开到咪啦即系仲未俾人哋入嚟即系三门关门大吉呢、 我昨晚收到电邮就话要我哋交返啲你员工嘅工作卡㗎啦。 哇几惨 咁即系话呢我哋出入都可能有困难㗎啦。 所以呢两位嗱我哋都。 一系唔好出去啦就。 冇错。 占领嘅占领嘅 波数。而家竟然 占领紧 DBC 啊。你谂下罗亚玲呢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就 系 表明咗系民间社会嘅智慧。即系民间社会就系、是、喂大家就系、是、喂我哋冇权冇势你哋有权政府拿住公权拿住资源你啲大股东拿住啲咪资源你卖又唔肯卖买又唔肯买咁、啊、你於是乎就係要睇你死咁、 清理本啦 唔好走囉我哋即係呢个就係最简单啦如果你搞到咁呢、即係好似喺公民广场我哋咪唔走囉咪等你然后絕食囉等你去开声点样撤回国民教育科、但係系唔系下下都要咁样令到大家撕裂得咁大。 既然你喺个家咸家宴事件算唔算一个小嘅胜利呢好似你哋唔需要用到咁激烈嘅行动㗎吓。 其实有限啦我觉得就算即系永利街似乎系即系保育咗啦但系保育之后即系嗰啲处理嘅方法啊即系市建局其实有冇改进过呢其实都系好有限。即系反而即系而家嚟到政府山啦一个咁重要亦都系即系代表我哋香港管治历史嘅一个咁重要嘅地方政府仍然系冇吸取到过去嘅教训而家继续系将呢一笪地方要招标俾发展商嘅时候，我哋个政府真系咁多年咧，即系佢讲保育又保育中环啊，其实都系即系得个讲字咯。 政府山系个几好露营嘅地方嚟嘅，真系 系直情 比呢个大屿山大佬， 系真系棵大树先好啊嘛。嗱，几位，我哋即系头先阿思浩又提我，因为咧始终我哋要继续撑 DBC。咁我哋咧，琴日喺呢度讲咗咧，我哋揾咗两位信托人，咁一个就系朱耀明，一个就系梁家杰。咁但系因为梁家杰咧，琴日同我哋讲咧，因为佢可能同公民党嘅汤家骅系我哋嘅大状嚟嘅，咁会唔会有一啲嘅冲突咧？咁咁于是乎，梁家杰就要退出，咁冇呢个尊重佢啦。我哋就揾到李卓人，咁所以李卓人议员啦，同埋朱耀明。咁但系暂时咧，因为呢个户口咧，就要即系一有咁多个联名，同埋一有立法会议员开户口咧，系开得耐啲嘅， 好复杂 的。系啦，咁所以点解我哋一路以嚟咧，首先大家有钱出钱，暂时咧系存入去以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小弟作为合伙人嘅嗰个律师事务所嘅恒生银行嘅户口，就系28044194000001。跟住我哋会尽快呢一两日咧，尽快开到嗰个信托嘅户口咧。嗰、那个户口呢就是、日后是出数一定要由呢两个信托人签名先至可以依据诉讼嘅目标目的嚟去开数。咁所以呢个户口呢只系入数不能动一分一毫因为等待呢两个信托人呢嚟去即系呢个处理嘅。 係啦入数指几呢系交返俾律师楼啦咁同埋呢要喺个背面呢个支票上面写住支持郑经翰何国辉诉讼基金。 所以我哋呢就即系呢几日因为呢个长远呢斗争嚟嘅。几位我哋一定系要将一个清清楚楚嘅账目 打官司做被告咧，就真系阴功嘅，真系。嗱，我嗰单叫做系非法广播件事，到而家咧，就系出年又要好似系，好似迟两个月又要上庭啦，真系。 系打官司，打官司咧，系会令到个人嘅心情、心理系沉一沉嘅。 系 啊，即系不论你告人好，被告你唔好以为告人好过瘾吓、因为咧官司咧 系 即系唔。 即係正如黃興貴講波話齋啊，呢個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官司咧你一係贏你一係輸嘅啫嚇， 係咯， 即係一半機會。 律師有十一個睇法啊， 所以咧其實好得人驚嘅。好啦，嗱，今日即係時間好快過，兩位咁啊，民間社會嘅力量咧係越嚟越大。兩位過去喺你哋個別嘅課題咧係相當嘅英勇嚇，咁啊希望你繼續。 我覺得你都俾我哋 DBC 嘅同事有一個好好嘅參考。我哋好多學習點真係係。 係啦，今朝好高興，好多謝你。 我哋要繼續撐 DBC。 Okay， 拜拜。 拜 拜。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有蔡经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举行新一届会期首次大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提出议案，促请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落台，追究佢喺处理国教科争议责任。喺分组点票下，佢预计议案会被否决。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联同吴克俭出席同发言。据了解，吴克俭会讲述国教事件前因后果同政府喺过程中所作出嘅努力。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大约早上六点半，一架前往沙田方向行驶电单车过了油站之后，同一架中型货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当场不治。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表示，昨日驶经冲绳附近水域的七艘解放军舰艇没有进入日方所称的钓鱼岛连接水域，并指出中方昨日上午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军舰并非打算接近钓鱼岛，而是要避开台风。另外，在欧洲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原叶光一郎和法国总理埃罗会谈，解释日本政府在尖角诸岛问题的立场。原叶光一郎强调尖角诸岛属于日本固有领土，指出日本从大局出发推进中日之间合作的想法是没有改变，亦会冷静应变。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会在本港时间今朝早九点展开，今次辩论以民众答问大会形式进行，在场人士有机会发问，争取连任的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需要在90分钟之内回答现场观众11条提问。上次表现被评为逊色的总统奥巴马早前此言今次辩论会全力收复失地，而有调查显示两名候选人支持度逐步拉近，其中盖洛普调查指罗姆尼的支持度超越奥巴马四个百分点。距离正式投票日11月6号才会举行，目前部分州份已经容许选民提早投票。西班牙警方破获一个以华人为首的犯罪集团，拘捕了80人，包括华人和一名西班牙色情电影明星，涉嫌洗黑钱、避税、行贿和伪造文件，行动入面检获600万欧元现金。检察官员说，集团成员在西班牙售卖走私货品，又清洗黑钱，将款项转移到中国。西班牙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今次大规模行动是要打击境内涉及华人的犯罪网络。转睇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下午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㗎。咁首先跟进返啊，较早前窝打路道向返沙田方向近呢个狮隧九龙入口位快线嘅交通意外呢依然未清理好㗎啊，龙尾都好远㗎，去到九龙塘会啊。另外意外同时影响到呢个龙翔道慢线入返狮隧比较车多，车龙喺后面嘅彩虹村，塞緊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返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吓。好啦，睇返出 边港岛区嘅龙尾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演艺学院定系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海景大厦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上环消防局啊。另外西隧向中环例牌啦吓，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好，嗱嗱声走去九龙区睇睇啦。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继续闻到呢个生果香味啊！系啊，去到果栏嗰边啊吓，香喷喷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又去到学园街嘅。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啦，隔田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依然枕住喺浸大国际学院嗰边噶。系啦，而家政府真系唔听市民意见噶，各教就继续阴魂不散，仲有啲手尾噶吓。另外政府山唔理大家啦吓，继续要撑。好啦，市民反对咩？哦，对唔住啦，出嚟反对嘅系少数，仲有七百几万人喺屋企支持噶嘛，系咪？嗱，我哋而家就活在呢个香港啦吓，大家真系要为未来咧出嚟表态一下啦。嗱，如果星期五我哋正总户外直播一落实咧，到时下昼五点要见大家噶。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港心灵， 金地啊，一个文质彬彬嘅人啊，食斋嘅人啊，点样将成个英国赶出离开印度啊？唔系用你佢嘅意志力，用佢嘅希望。孙中山先生亦都唔系家财万贯，点样推翻成个王朝制度咧？咪佢嘅理念啫嘛，成个国家一个政权都可以推翻。所以密教里面另一个叫做又叫真言宗，又叫念力宗，所以成日讲话 my power 好紧要。心念好紧要嘅，我哋成日讲，就是、收你嘅念力，收你嘅念头。当你人有正知正见啊，我哋嘅正确嘅知解同埋个见地嗰阵时咧，你嗰种力量就好强。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午五点，香港市民 DBC 支持者可以来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落 D100 即买即播分类广告。由于缺乏资金，广告收益将会用作维持 DBC 基本营运费用，还有少量 DBC 友情风褛和数码收音机发售。到星期六和星期日， DBC 直播室将会开放给市民参观。反对灭声，还声于民，大家一起支持争取 DBC 复播运动。教育局将与国家教育部合办2012内地高等教育展，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内地部分高等院校来年免考试招收香港学生的计划。展览11月3号至4号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欢迎参观。想了解详情，上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expo12 睇下啦。 这个时间呢是经过同秘书处商讨的。 在未当选之前就已经同秘书处私定去改变那个开会时间。 我从没听过这么苛刻政治的操控。 那如果再限制埋议员的表达立场的空间呢，就更加将这个议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立法会议员黄毓民。今日苹果日报有一篇专栏专论的社评，就是说保皇党向选民宣战， 建制派嘅暴徒作风以及嘴脸不但只难睇，更加系蓄意要掌掴市民、选民一巴掌。更加长远嘅就系削弱立法会以及议员监察政府嘅能力。假若建制派同埋亲中政团仲有一点点嘅民主素养，又或者系对于近200万系有投票嘅选民有一点点尊重嘅话，佢哋系应该尽力同泛民主派嘅政团协调沟通，令到不同党派掌管不同嘅政策委员会以及小组，好让代表多数民意嘅泛民主派议员可以充分参与以及影响议会嘅运作噶。但是建制派就选择利用不公平的制度底下带来的优势，选择滥用手上的权力，粗暴扼杀泛民主派议员参与的机会，垄断绝大部分关键的位置。抢位以及封杀对手只是建制派霸道作风的前奏，偷步改变行之有效的议会惯例，肆意破坏议事规则，胡乱限制，剥夺议员的提案以及发言权，更加是会令人不安以及愤怒的。至于李仪呢，亦都是在苹果日报有一篇文章，就是说逼人太甚，民极必反。建制派除了尽揽立法会大会、内会以及财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之外，就连事务委员会亦都囊括14个主席，只是留下4个给泛民做两年。那过半数的选民投票支持的泛民议员，今后在议会中抗衡多数的唯一手段呢，就只是只得拉布一招了。面对议员应有的权力被剥削，温和派的泛民议员刘慧卿亦都忍不住说，建制派霸咁多位，你仲要限制，咁咪走上街头见咯。建制派以少数选票而掌握议会多数的暴力，逼人太甚的结果是物极必反，迫使争取民主走向越来越激进化。另外一篇就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题目就是说议员动议有权揽权，做show则不可。立法会民建联议员叶国谦昨日提出建议，今后财务委员会审议政府提出的拨款申请的时候，每项议案每位议员只是可以提出一次修订，以防止上届审议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曾经出现1000次修订动议的拉布闹剧历史重演的。但事实摆在眼前，议员动议修订政府议案的权力必须维持，必须被尊重，因为这个是符合整体市民和社会基本利益的。但是例如黄毓民、陈伟业、长毛等等，1000次修订内容都是空言，都是废话，目的只是为了阻挠特区政府架构重组和依法施政，这样的修订就不值得支持了，亦都不需要被保护，而且必须抵制和反对，因为它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和市民整体利益的。而在眼前，特区政府提出向65岁以上老人发放每月2200元长者生活津贴的方案，已经排期在本月的26号在立法会的财委会上面审议，但是反对派议员一早已经扬言，若果不撤销资产审查就要反对。黄毓民、陈伟业更加声称话，一定是会提出修订动议以及拉布，阻挠拨款方案通过。这样动议修订是为了市民福祉、长者福祉，定是为了做政治 show 滥用权力，是一目了然的。这样修订真是一次都嫌多。 9:12。唉，咁咧就我哋期望等緊毓民嘅呢个嚟到，咁可能唔知咪交通定係其他嘅问题啦，毓民暂时未能呢个嚟到我哋嘅直播室。 睇视频朋友就见到啦，我哋空咗张凳等緊佢嚟 嘅。係呢张空凳即係空凳，唉，嚟去等待人民力量嘅呢个黄毓民。 喂，今日特首呢就第一次喺呢个立法会度吓、啊、讲话系嘛？ 系 你估佢讲啲咩咧？ 佢又唔系第一次喺立法会讲话嘅。嗱、啊，佢七月我哋 呢一届嘅新立法会啊， 咁啊系，即系呢一届嘅立法会。咁、啊、我相信佢成熟一件就推一件吓、嗯啊。 我知道喺度讲乜嘢，佢讲嘅好大嘅话， 好大嘅话 系啦， 系。咁成熟一件推一件咧，就係、是、梁振英一路以嚟標榜自己就民生無小事，成熟一件嘅民生政策就即刻推一件。咁、今日咧好明顯，我估計咧即係啲傳媒都有啲啊，即係啲針啊，已經係喺度線咗啲出嚟啦。 咁第一，我估佢一定会再即系将佢嗰个重组架构嘅议案，究竟点样去所谓重组？嗰、那个两个副司长俾嘅戆光做胆都唔敢再攞上嚟噶啦。咁、啊、但系咧，点样重组张炳良嘅房屋吓嘅、啊、运输嘅房屋局啦，同埋阿波波啊呢一、這个呢样嘢咧，好坦白讲，佢都好大镬。 系， 即系听闻咧，即系未有即系醉驾之前啊，或者酒后驾驶嘅波叔之前咧，就谂住，唉，算啦，俾个运输你啊，阿陈茂波搞啦，唉，即系嗰啲咁嘅发展啊、土地规划咧，就俾阿张炳良啦，等阿张炳良就集中火力啦，吓、点知而家大佬，即系话如果今天。梁振英讲话真系咁样将呢一个嘅内部从佢嘅局嘅一啲层次去改变，而由呢一个嘅劏房波同埋醉驾波主理呢一个嘅交通运输政策啊，林伯，你觉得呢即系呢一场讲真咧，即系一个罐冚一个罐，次次都系有镬，有啲糯味嘅。咁你话即系你梁振英嘅班子做乜鬼啊？系咪？咁所以咧，嗱，今日呢个咁嘅所谓即系讲话咧，咁呢啲澄清啊，有排澄清。 嗯， 吓、啊、唔知郁文系咪要预备定呢啲澄清嗰个，所以而家嚟唔到啊。因为其实今日咧11点就开波噶啦。 系。 吓咁11点咧正式咧啊，同埋佢要宣誓，佢唔知系咪惊即系赶唔切翻去， 保宣誓嘅，保啊定系点啊？定系再宣誓啊？唔讲嘅系 保宣， 哦， 我哋保宣咁啊！我见到郁文嗰次嘅宣誓真系好鬼过瘾，系嘛？特别肯即系呢啲咁都俾佢谂到咧，所以话咧， 冇谈上嘅谈上嘅 黄郁文咧。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对佢咧，即系喺佢嘅政治嘅手腕， 系 同埋历练， 即系唔系政治表 面嚟嘅，同埋经验。嗱、啊，咁讲真，即系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咧，从政咧，嗱、我好少用政客去形容，所以我一定唔会用。即系大家都系从政者，政治人物。我觉得你一定要首先掌握到。有传媒肯报你啲嘢先，你唔好讲完啲嘢三幅屁，冇人会睬你。你自己嘅政见咧，都唔能够喺靠传媒 mass media 咁啊话明，靠呢个 media 将佢摆喺群众嘅眼前，咁你先系能够将你嘅嘢能够即系说唔说服到人啊嘛。咁我觉得。黄毓民咪好成功咯，系咪啊？即系佢从掟招开始，已经系将呢一个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好啦，而家将会面对礼拜五叶国谦开始，即系用剪报之后再一次系从修订议事规则之前一个大动作，就喺财务委员会，因为嚟紧嘅财委会有一单乜嘢啊？就系老人。长者嘅福利问题，长者嘅 生活津贴， 生活津贴咧系会喺财委会， 系 于是乎咧人力已经声称有好多修订，于是乎叶国谦咧首先出手，呢、這个礼拜五就话每个立法会议员每一个议程只可以一个修订。嚟去限制你发言。嗱，其实咁咧， 佢话69个月有69个修订噶，佢话 咁你嗱，你议会议员，如果你入到议会，嗱，你阿林毓华头先你好嬲咁，好恶咁就闹我哋啊！即系你嚟到立法会公听会俾达意见嘅时候，冇议员喺度，你就闹。有议员做嘢，你哋又闹，即系唔系你啊？即系另外一班人。即系议员咧啱，即系议员咧系要即系有则改之，有批评你要听。公听会系嘅，即系其实所以点解咧？如果呢啲外国呢啲公听会咧，林毓华，即系成熟嘅政党政治咧，喺议会里边有晒政党嘅发言人，有晒政党党团嘅负责人，喺议会里边咧，如果你讲交通，或者你讲你最中意嘅嗰啲知识产权，你每个党里边关于呢方面嘅发言人同埋议员，佢一定喺度嘅， 系 咁就夠㗎啦。其他嗰啲讲真呢，佢海盗都喺度打緊機做緊佢自己啲嘢呢，佢係表面尊重你，實質佢都可能唔係聽緊你講嘢，都冇乜意思。所以其實最重要呢，即係成熟嘅民主政治呢，你係要有走，一定要走政黨，要由政黨嚟去跟進。而家問題香港呢，即係不即係左即里外不是人，系、咪？你特首又话唔俾有政党背景，于是乎就有权冇票嚟到咧，就同民建联、工联会呢啲系眉来眼去，但系有时啊踩佢一脚，互相嘅踩，于是乎大家就喺背后又诶权力斗争一番，嗱咁样咪令到香港人好疲累啊，令到泛民一众议员咧又系喂你大晒噶啦。喂，我连讲嘢修订都唔得，都要俾你即系阉割埋。喂，咁呢个立法会要嚟做乜啊？谂吧，你记起嗱，我讲一个好重要嘅咧，其中一个例子你就明白。呢、這个例子咧，我就是第一次令我觉得呢个麦齐光咧，系一个相当勤力嘅局长。 系 啊，当时嚟讲佢系秘书长啫，就是、有一次喺财务委员会。在马鞍山有一条叫做 T7 公路，隔离有个翠涌华庭。呢条 T7 公路起嘅时候咧，攞上嚟财委会就要拨款，要起，要通过。咁我哋而家冇问题啦。大家睇，咦哇，最近啊，同翠涌华庭最近嗰一点咧，系 几多公 尺？卅零四十尺到嘅啫。 吓， 好近嘅。因为嗰条路呢，因为有条支路落嚟呢，於是乎呢，即是一定要有呢、這个嗰啲叫隔音屏障。 是啊，是一定有屏障啦。 咁所以如果你冇屏障呢，噪音係过咗嘅，将会过。跟住佢就话嘩，环保署啲、噪音呢係冇问题嘅，咁、我哋就喺财委会经过多次嘅修订、 噪音冇问题。 经过多次修订，如果今个礼拜五啊，叶国谦呢个喺财委会里边呢一个修订过咗咧、当日我哋逼唔到政府喺呢个 T7 公路有呢一个嘅。你而家去 T7 公路咧，就系、马鞍山去西贡嗰条路啊，咪好鬼大嘅隔音屏障嘅。嗰个就系当时嗱、当然系奇景，但系冇办法啦。你 系 要咁样嚟去令到议员喺议会里面发挥个效力，就系咁解。咁所以咧， 咁你赞佢嘅，咁你咁样讲，好似话呢啲咁嘅官员、技术官员咧，就 唔系 喺无 佢肯听，你明唔明？议会嘅议员有咁嘅职责同权责、权力，做到呢个修订、而局长佢系肯听。唔容易噶，正如我哋而家 嗰套话飘下嘅公路啊，嗰啲咁嘅隔音障屏咪又起又拆， 唔系，咁嗰个系另外一件事。而家咧， 嗰个系咪你选区嚟？ 黄毓民个位咧就变咗郑经汉坐咗，因为 呢个系区区一大员， 郑经汉就因为见到黄毓民。因为唔知咩事咧，可能交通 呢个都系 其他嘢啦。我哋 前呢个资讯科技委员会嘅主席， 冇错啦。咁即系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不过咧作为台长咧，我作为你哋嘅即系法律顾问咧，我都要首先嚟去同你哋同埋听众咧交代而家嗰个诉讼基金嗰个数目，由10月10日开始。是有六日的捐款，而家呢已经去到2014173元，2014173。咁所以呢你会见到呢，其实每天个平均数呢是会喺大概400000到。其实以咁样嘅走势落去呢，你就见到呢，其实我哋嘅听众，我哋嘅支持者是会继续的努力，我们的目标呢是1000万，而我们的信托人呢已经是锁定呢朱耀明牧师和李卓人议员。 好啦，讲下这个恒生银行的户口，就是号码呢是28044194001。 第一就首先多谢听众的支持啦，因为大家要明白呢打官司呢绝对是有钱人的游戏来的。 是。 那譬如很简单，如果有一日你好似我咁不幸嘅，你同一啲有钱人做生意，当啲有钱人同你反目嘅时候，可以因财失意，可以因为好多种原因，而佢係可以用好多法律程序嘅，只要有钱就得㗎喇。 可以去通过法律程序呢去法庭攞好多种啊接管令啊禁制令啊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你对方系冇钱嘅话呢、你系手无寸铁嘅话呢你根本攞唔到公道。我諗呢个啊就算啊郑家富系一个法律法律界人士一个執业律师呢我諗佢都同意嘅。而家我先知道嗰种悲哀。先至知道原来呢我哋一直支持嘅所谓香港核心价值法治精神法律系人人平等嘅。 有钱人平等啲。 唔系嘅系绝对平等。 系嘛 系有特权嘅。好、okay, 简单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意。我好似我而家嗰啲 partner 咁有钱嘅。我唔 like 你林毓华。我日日去日日呢就去发日日可以派人嚟查数啦搞到你鸡毛鸭血做唔到嘢啦。我可以去法庭攞禁制令啦。我又可以去攞接管啦。攞好多呢啲咁嘅通过法律手续呢。你是防不胜防。好啦我问你林英华你有冇钱请大律师最简单一堂最少啊 大班 最低消费啊十万蚊啊。 小市民做生意咪执鬼呢个算数但 是 意思 唔 系。唔 系啊唔系 啊你执都唔得啊跟住报告你喂告你破坏咗公司嘅利益 啊告到啊林英华破产都得 啊你唔好以为话我可以唔理啊冇得唔理啊可以拉你坐监都得啊林英华唔系开玩笑㗎。所以我终于发现呢支持司法独立支持呢个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咁你咪想支持梁爱诗司长啊 唔系有一样嘢你唔好讲啲废话啦林英华你最唔好一样嘢就炸乱锅饼嗰啲唔系人嚟嗰啲。嗰啲两样嘢嚟㗎系完全两样嘢佢唔系讲呢样嘢。如果梁爱诗今日出嚟讲我呢样嘢呢我就支持佢。喂穷人呢喺香港嘅法律里面呢喺呢个普通法律里面呢系得唔到平等对待嘅我一定支持佢。 好两位两位稍 即系佢如果用咁样去闹啲法官我支持㗎嘛。佢唔系㗎嘛。佢讲嘅意识形态嘅嘢嘛。佢讲嘅以法治讲㗎嘛。唔系法治㗎嘛。佢用恶法嚟治讲嘛。佢要啲法官识都㗎嘛。识判我啦， 容许法律顾问出句声嘛？ 唔系啊，我一唔系啊，我系好怒气，我系睇穷人怒气。我自己身唔系嗱，我身同感受，我先知道原来冇钱咧。我一路都知道钱好大，好大噶啦。如果唔系，我唔会搏命去搵钱啦。但我唔知道原来咧， 喺法律嘅诉讼， 喺法律诉讼度咧，冇钱你系完全处于劣势嘅。就算你几有理由啊，譬如我好有理由噶，我可唔可以今日我自己走去法庭咧？我嘅能言善辩咯。我可唔可以走去法庭度抗辩咧？唔得，咁因为我唔系律师啊。 喺我先得，喺我上喺我上第一堂嘅法律课咧，两位个教授已经讲，法律咧系冇绝对嘅公义，只有相对嘅公义，因为人始终系有弱点， 相对都冇啊。 社会上， 所 以咧，嗱，不如大班， 我哋就要一个好好嘅法援嘅制度。 冇错啦。 嗱，而家问题就话，如果你要平衡翻呢个法律咧，即系法庭咧，啊。即系门口又高又大咧，有理无钱莫进来。我哋尊重法治，与此同时咧，我哋要确保一样嘢咧，就法律嘅公正。嗱，所以点解美国嘅法律咧？美国嗰、那个美国都系用普通法嘅，但美国嘅法律咧就比英国咧系平等嘅。点解咧？第一，佢有一个所谓 class action， 有一个叫集体诉讼。第二样嘢，佢容许律师包揽。律师所谓包揽是什么呢他容许律师呢是免费帮人打官司所以看 先 进事。不 收费 打赢了之后呢就跟你分身家。好多人呢都说啊我哋睇得多有时我都觉得不公道。点解话嗰啲吸烟嗰啲赔100亿然后律师拿了40亿的。哇原来我发现应该比的。即是在我的 case 如果有个律师走埋嚟都人开个不合法啦。大班我撑你我帮你打官司如果赢了拿到堂费呢我攞晒我再俾钱我都制呀。Okay, 所以点解唔可以解释呢点解我哋要筹募呢个诉讼基金因为系我同阿何国辉就算我哋都叫做经济独立嘅人但我哋已经话俾你听呢如果我哋要玩呢个法律游戏我哋要争取呢个所谓公义嘅话呢我系无能为力㗎。我根本冇个本事呀就算我准备破产都冇呀。 唔系呢个就系，所以我哋要筹集呢个诉讼基金系一个道理嚟 嘅。即系你呢个台咧 ，DBC 咧，过去即系俾人哋印象好强烈咧，就系即系为民打拼。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日后继续生存得到咧，其实即系小弟嗰、那个 招咧， 即系嗰个嘅法政网络啊。亦都系想咁样存在，因为我哋一定要继续支援 一 啲基 层好嘅法援制度。 系啦， 除咗政府 嘅 法援 之外咧， 一定要有一个民间嘅法援制度。 但系而家个法援咧，就话要讲好耐，要法援局都冇做到嘛。而家呢个法援制度系废噶嘛，你个资产审查咧，令你好多中产 收紧啊。因为佢哋觉得太多呢啲由领会开始咧、去到呢个大桥咧， 政府对着干， 太多呢啲 JR 啊，太多司法复核咧，佢哋系想收紧嚟噶，唔系放松啊，系收紧。 喂，咁啊，大班啊， 仲有啊，而家呢个法援咧系冇民事嘅、即系民事系唔受法援。 唔系民事有。 咁我不如去申请法援得唔得？ 你咁你嘅资产过晒啦，大佬、啊。 我宣布破产 啦。不过咁讲啦，嗱，我哋要交代一声，阿郁文打嚟咧，就系佢系真系要立法会准备个宣誓嘅问题。佢下昼咧会嚟我哋 DBC 嘅节目补翻。 我哋下昼另有安排噶， 有安排， 我到时再同我联络啦。 咁我哋新闻之后咧， 即系唔系话你朝头早唔嚟，我下昼嚟翻。虽然我哋系开放啫，但我哋个节目都有安排 嘅。咁即系话呢一。一届嘅主席嚟唔到，上一届嘅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喺度。 前一届 ，OK， 新闻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有蔡经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举行新一届会期首次大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提出议案，促请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落台，追究佢喺处理国教科争议嘅责任。喺分组点票下，预计有关议案会被否决。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联同吴克俭出席同发言。据了解，吴克俭会讲述国教事件前因后果，以及政府喺过程入面所作出嘅努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大选进行第二场辩论，今场辩论以答问大会形式进行。总统奥巴马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需要在90分钟内回答现场观众11条提问。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俄亥俄州要求限制选民就总统大选提早投票的时间。对大选结果举足轻重的俄亥俄州，在今个月初开始被选民提早投票，分析指今次的裁决是对奥巴马有利。大选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目前部分的州份容许选民提早投票，多个的民意调查显示两名候选人支持度已经逐步拉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腊考察小组负责人汤姆森和希腊财政部长斯托纳拉斯会谈后透露，希腊和国际债权人已经就紧缩方案和就业市场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汤姆森表示，为敲定总值135亿欧元紧缩方案连日谈判，对结果较为乐观，预计少数的分歧会在未来几日消除，很快可以达成协议。日本防卫省表示，七艘寻日驶经冲绳附近水域的解放军舰艇并没有进入日方所称的钓鱼岛连接水域，并指中方寻日上午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军舰是要避开台风。中国国防部就说军舰在相关海域训练和航行是正当和合法。另外，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原叶光一郎和法国总理埃罗会面时强调，钓鱼岛属日本固有领土，立场没变，指出日本会从大局出发冷静应变。中国驻欧盟使长吴海龙在欧盟专业媒体新欧洲发表有关中方对钓鱼岛立场的文章。吴海龙指，日本政府不顾史实和国际法理购买钓鱼岛，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亦都严重损害中日关系。转睇下最新的财经消息，恒生指数报21,396点，升咗189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下昼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好啦，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咁较早时窝打老道向翻沙田方向嘅狮隧入口位嘅交通意外啦，依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就短翻少少，排翻去军营嗰个上桥位嗰度啦。咁意外同时影响到龙翔道慢线入返狮隧方向车多，龙尾排返去彩虹村冇乜点变㗎。咁记住啦，如果入沙田嘅朋友可以考虑运用其他隧道㗎嘛，係咪？好，走返过嚟港岛区睇睇啲返工车龙先下。港岛告示打路过龙尾亦都短返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就排返去新龙基中心。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呢，咁桥面灯位多车少少啦，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都系正常嗰只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进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就芜湖街啊，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只系收费广场，机架车排紧队噶，冇乜问题噶吓，系啦，唉呢两日喺公司啊见到好多人执嘢啊，唉我哋唔系弃兵弃甲啊，因为怕公司咧随时会俾人封闭啊嘛，如果一封闭啊，我哋啲个人财物就攞唔返㗎喇，唔知等幾時㗎嘛，嗱放心啊，一日有我哋 DPC， 一日我哋把聲都會留喺度撐落去㗎，四日情、五日情、六日情、七日情，啊總之就為你鍾情啦，好唔好？好，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啊。 DPC 數碼電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風波再現，還聲於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义播云天七日情，感谢海外听众一直以来对 DBC 的支持。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今个星期每日晚上七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七点开始，重播 DBC 一台当日全部节目。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一齐争取 DBC 复播运动，讲真话的 DBC 大叔， 系我听见政府话有数码电台广播，所以我走去买。咁我谂住 DBC 我都听得越听越中意听，我朝朝起身都听佢嘅，夜晚都要听到十二点嘅。咁依家你突然间，我可能会得收翻个牌，政府会收翻个牌。咁你政府系咪呃咗我呢？就算你有第二啲台聽，等於你四送一湯，而家變咗三送一湯，你都係呃咗我啊！咁你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你而家政府乜都唔理，咁又係咪要我理呢？你而家梁振英上咗台之後，我即刻咁快又冇得聽 DBC 啦，咁我係咪又係走喺街度揾你啊？咁你而家政府都冇人出嚟理，咁係邊個理呢？咁你收緊糧，你收卡片係淨係識得收人工唔做嘢，你而家政府係冇網管嘅喎，中意做乜做乜，問咩責，個個都不負責任。无责官员嚟嘅，全部都系呢度香港，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最值钱嘅。咁你就整到我哋香港好似大陆咁啊？净系听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我睇啲各位市民要行出嚟，因为我哋系冇钱，但系我哋有人，人民嘅力量就唔系钱可以揞得住嘅。你李国宝、李国章有钱啫，你冇我哋咁多人，因为你两个人唔中意我哋就冇嘢听咯。咁你第两个唔中意买晒啲米，我哋咪唔使食饭。你哋中意点点啊？有钱大晒啊！小市民冇权话噶，咩都唔使理我哋噶啦吓。咁、啊、你第日戏院都封晒噶，唔好睇戏啊，净系睇红色梁子君。咁我哋一定接受你啦咩？ 芬女，卜菜图砌得好靓、啊，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啊。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 9:37啊，而家 DBC 大声台 系 啊，即系危在旦夕，在正在进行咧全球广播， 嗯 啊，大家可以通过大气电波之外咧，喺互联网上边咧有唔同嘅平台， 嗯， 都可以收到 DBC 嘅。 在香港如全世界都得嘅。如果你冇办法接收到 DBC 嘅节目咧，你可以用你嘅固网电话咧打一个香港嘅电话， 嗯、 香港的电话咧就36786789，不过呢个咧 系 一 个 最 后 嘅渠道。即系如果你有其他渠道可以用嘅话咧，就唔好用呢个渠，占用呢个渠道啦。同时咧，我哋系用东岸嘅时间咧，美国喺东岸时间同步广播嘅。 嗯， 啊，即系大家咧，啊，而家东岸咧就夜晚黑9:08个字，而家听紧啊麦润秀嘅节目嘅，啊，就同日嘅麦润秀节目。 系， 嗱，呢个亦都系我哋电台嘅首播首创嚟嘅，即系我哋 DBC 咧。啊！我哋当年成立嘅时候咧，破旧立新呢个其中一样精神嚟嘅， 配合埋佢哋嘅 破 旧 立新咧，就破唔到旧，未立到新之前咧，就要还声于民， 嗯， 因为被打压。 嗯， 嗱，讲翻啲专业人士啦，即系我自己个人都系专业人士啦，就不过我系工程师啦。 嗯， 第一样嘢咧，其实专业人士经常就话我系专业人士，我咧就系为客户服务嘅。 嗯 啊，所以我系唔需要你个理由啊、道理啊、正义啊呢度我系唔需要睇嘅。啊，但系一样嘢我想讲嘅，对专业人士系专业人士往往系做用英文讲咧 ，they always do the things right 。啊，即系今日好似喺台湾有人批评阿黎智英都系用呢句说话，有位文人，佢做啲嘢，佢尽量去做啲嘢做啱佢。嗱，呢个就专业人士啦。有人请你打官司。你唔理嗰条友大奸大恶断到正，杀咗100个人啊！我都系当佢冇罪，我去帮佢辩护。嗱，呢个就法律精神啊，就唔理个正义噶啦。就算杀死佢自己老母啊，啊个律师又一日啊，因为佢唔可以拒载啊。啊，理论上啊，佢都可以要咧帮嗰个杀佢老母嘅人啊，杀父仇人去辩护嘅。嗱，呢个就 do the things right。但系佢哋往往忽略咗一样嘢咧。佢哋个良心系摆埋一边嘅，当我哋翻工嘅时候，佢系 do， 佢哋唔识得咩叫 do the right thing 嘅，佢唔知道咩叫做做一啲啱嘅嘢。呢个世界有正义嘅，嗱，林毓华，因为我有一个所谓禁制令啊，咁我呢个律师就比较保守啲啊，即系如果我用一个正义啊，用一个普通常识去判断咧，我认为一啲问题都冇嘅，因为今日东方日报咧， 我唔想 就有 报 道咧， 我唔系话手 数码台或被会计师行接管，你可唔可以读咗佢咧？正正经经。啊，读得好听啲咧。诶、啊，林毓华下一段， 你唔好俾压力。 啊，林毓华已经错啦，下一段睇下一段， 第二段系嘛？ 系数码台嗰段，你冇睇上面嗰段、哦、啊？ 你讲边一段啊，大佬？ 数码台或会被会计师行接管嗰段啦，系嘛？ 第二段叫郑经汉咧，点会点会数码啫？你又讲乜嘢啫？ 我惊你做咗上面嗰段，你冇上面嗰段嘅。 佢啊，你吓我一跳真系。 段嘅 都有上面嗰段嘅，不过你都要睇嘅。 好啦，标题咁样嘅，数码台或被会计师行接管。本报信，风波不绝嘅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在完结为期7日嘅移播后啊，可能会被会计师行接管。香港数码主席黄楚标系咪有张相添啊？佢嘅括弧图向本报表示，移播一事从未经过董事局拍板同意。前日已去信台长谢京汉，要求他解释移播的法律责任，但到昨午议时。正限期前仍未有回复，会与律师团队研究下一步行动。消息指有股东认为电台已陷入失控状态，建议由会计师行暂时接管，直至公司股东纷争告一段落为止。呢个第一段啦，第二段咧咁啊有个标题嘅，易播恐构成法律责任，跟住咁样讲嘅。郑经汉上周单方面宣布香港数码广播停播后，已遣散电台所有员工，但在本周一开始又推行为期7日的移播。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前日发稿指出，香港数码日前停播4日，可能已违反了相关牌照条款，会按既定程序处理，最严重可予以罚款，甚至暂时吊销牌照。黄楚标昨日表示，自己从报章得悉郑经汉的移播决定后，以法律私信要求对方解释移播会否对电台股东董事构成法律责任。唔止我一个，括号唔止我一个，有董事都觉得咁样好有问题，所以呢先向律师 先出律师信，要佢哋解释。啊，黄楚标指出，郑经案一方于限期前未有回复，现正与律师团队研究有何法律行动跟进，不希望二播一事持续下去。他说，一间公司点可以俾非员工入去咁搞法？总之，我唔想非公司员工喺电台乱讲嘢。 嗱，呢个咧就大班未讲之前咧，我就想回应佢嗰句，即系 最拉尾嗰句系嘛？ 唔系，就系佢话二播会否对电台股东同埋董事构成法律责任？坦白讲，我哋呢一个电台开咪一日。股东同埋董事就已经有法律责任。二播嘅用意就係我哋呢一班嘅节目主持人呢，因为知道而家你呢一班嘅黄楚标之流嘅董事唔肯定期注资，令到资不抵债，唔够钱出粮。我哋为求个牌照继续服务市民，继续发声呢，我哋係义务开咪。咁嘅话对股东董事构成乜嘢嘅额外法律责任咧？咁即系呢一点咧， 我想以员工身份代表话俾佢知道，呢啲叫恩将仇报。喂，你系停播咧？嗱，而家呢个通讯管理局已经话你已经系涉嫌会系触犯牌照，我哋同你继续挨义气做落去，唔出粮。你咁样讲嘢， 唔系咁佢咪话 离晒谱啊！真系 最尾嗰句咧，总之我就唔想啲员工、非公司员工喺电台乱讲嘢。佢其实咧根本不嬲 喺电台讲嘢，唔系全部你嘅员工嚟噶。 哦，即系佢根本就唔想你。 咁我以后咪冇请嘉宾入嚟直播室啦。 嗱呢句佢就系 slip of tongue 咯，系嘛？即系佢就系根本就系觉得你哋而家个开台到而家咧。都系喺度乱讲嘢，讲啲我唔啱听嘅嘢，于是乎我咪嚟清你盘，我哋咪收你管，接你管，吓，然后同阿大班，打下官司，拖下你尾，等你冇得继续开咪，咪就系想 有钱大晒啊， 系啦， 唔识做生意又唔好做啦，做广播公司， 我都想同啲听着 DBC 大叔讲几句嘢嘅、DBC 大叔咧讲嘅嘢咧就 系 市民嘅心声。佢讲嘅嘢咧，就我哋市民一般市民嘅认知范围下，所谓嘅普通常识，以为咧你有钱大晒啊，我人多过你啊，你唔中意买晒啲米咧，咁我咪冇饭食。 嗯， 其实系真嘅。阿大叔唔明咧，而家社会咧喺冇公义嘅情况之下咧，系有钱大晒嘅。你睇下，而家你去领汇啲商场。你就连菠萝包都冇得卖嘅，就系、是、因为我唔中意食菠萝包， 八蚊个 就嚟都冇啦，八蚊都做唔住啊， 八蚊做唔住啊， 就嚟领汇商场咧，你啲市民已经买唔到米啦，呢个第一样嘢可以话俾你听， 咁啊系， 呢个事实嚟噶。第二样嘢，你真系连菠萝包都买唔到，我而家话俾你，领汇嗰啲商场即系装修咗嗰啲啊，唔系去蚀本嗰啲啊，系你真系会买唔到菠萝包。 嗯 啊、你去 supermarket 可能买到， 是 啊、但是你说我要买个新鲜出炉的菠萝包、是买不到的。他真的有钱都不喜欢你买菠萝包就不买菠萝包。米是可以有全职的。所以为什么在战后经过日本仔三年零八个月之后，港英政府光复香港之后，是订立了这个控制。 有法例 啊，这个米的供应直到今日为止，虽然我们现在的人都不吃饭了，香港人没有米气了，已经没有饭气了，但是仍然是有些持牌的入口商，政府也都规定好像银行那样，每个米商有个仓储存香港需要的食米，不知多少日呢，一个月咁嘅。 是。 嗱，即我可以话俾阿大叔听，你讲嘅嘢我哋每个人都拍烂手掌。但你心里面驚嘅嘢係会发生嘅。你睇到呢个报道，黄楚标开口又好，埋口又好，係律师团啊。佢咪搵律师啊。使唔使搵律师团啊，哥。一打仗咩出个团队咩大佬。嗱、已经证明一样嘢啦。 佢政治任务嘛，梗係打仗。 大气粗囉。即係喺法律上面呢唔系平等嘅。而家我哋系处于劣势嘅。你我唔理呀，大叔讲我哋有几多人。佢有最紧要你有几多钱，你要打官司。一个律师去打一坨。我话俾我埋单。好少嘅就50万。 第一日就五廿万，因为第一日最紧要，第一日去做功课嘛，要有啲律师啊，有 junior 啊，有嘢，咁啊，跟住第二日平啲啦，咁啊，净系讲出庭费啦，咁啊，讲紧咧，嗱，第一堂咧就五廿万打底，第二堂咧就二十万，啊，咁啊，如此类推， 系 当年我同林旭华打诽谤，打咗二十八日，大家可以乘下嗰条数。十日咧就五百万， 即系大律师第一日咧，我哋个 brief 咧 就要贵啲噶。 第二日开始嗰啲叫 refresh 啊， 我即系十日嚟计咧，估计咧你起码 呢个大律师啊， 讲紧一千万或以上，咁系一单官司啫。 系 而家我系孭紧几单嘢嘅，我系孭咧就系话我违反咗股东权益，冇尽呢个董事嘅责任，咁啊另外一单咧就今日嚟噶啦。就黄楚标啊，喺呢根据东方日报嘅报道，就系会今日揾律师团咧，去阻止我哋移播。嗱，我想讲下点解我要走入嚟咧？ 系， 其实我系一个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人，亦都系 DBC 嘅创办人，亦都系管理人，亦都可以话系一个专家。入嚟电台讲嘢人唔系一定系员工嚟嘅。好多都系节目主持人咧，好多系以日薪计嘅又有，唔收钱嘅仲有大把，甚至乎俾钱嚟电台讲嘢都有。我有个老友记啊，为咗宣传自己啊，走去商业电台啊，俾钱讲跑赛车讲咗六个礼拜，亦都试过个十八铜人落区啊。嗱，唔系一定入电台讲嘢系员工嚟嘅。嗱，如果唔识做电台嗰啲人咧。唔该，你留翻俾专业人士去管啦。我哋就系做电台嘅专业人士。我哋三个坐喺度，今日我系 DBC 嘅员工，郑家富从来都唔系 DBC 嘅员工。大佬人系律师嚟，请佢走嚟做咩？做 DJ 啊？啊，佢全香港最红嘅证婚人。喂，大佬啊，佢短短十五分钟可以搵成几万蚊嘅大佬，就系咁嗱。而家根据香港嘅婚姻， 喂，你冇同我倒米啊，大佬，吓到啲人啊！ 而家根据香港婚姻注册条例赋予我 权利，阿富字嗰啲系收费啲封建人啊嘛。 现在咧，我咧就主持呢个仪式，系一个庄重而乜乜嘅仪式啊！我哋而家宣布你哋成为 夫妇，我俾个牌你啊！ 当日我系嗰个审议小组委员会嘅，我系 我都知你坐 完新事可以 嘅，我系反对嘅，我反对净系律师做嘅。我话点解 应该做 得？我话点解宗教人士唔可以做？我话点解既然宗教人士喺教堂可以做，点解唔可以上门咧？ 你记唔记得我支持你咧，大伯？ 我知嗰啲几个律师唔支持，包括 我支持你噶， 包括有个扮煲胎嗰条友，嗰条友叫咩名啊？ 李国英， 李国英成班律师仲有刘建仪就反对。我话点解太平绅士唔可以做？我话点解立法会议员唔可以做？我点解系要益啲律师咧？咁当然啦，律师多人过我，除咗你一个，仲有啲少少正义感啦。但你谂唔到，今日令到你咧可以经济独立，我支持你嘅。唔系你做得好，你应该做啲合法噶嘛。咁就俾你好过俾嗰啲衰人啦。咁你个肯定系啦。所以我如果有人要证婚，肯定要揾郑家富啦。 D 一百嚟嘅，啲啱啱头先 唔系 D 一百，系真嘅， 真心嘅推荐嚟噶。 好好好，咁你继续讲下我哋嘅台。 唔通你揾嗰啲衰律师咯？ 得，收到收到收到。 咁个问题就系话咧，你律师，即系你揦埋咧嗱，我净系讲紧点解话郑家富唔系我哋伙计，我唔系揶揄你，即系话我哋根本请你唔起。我点可以请郑家富做全职啫？第一佢一间律师楼，一间几出名嘅律师楼。其实好出名噶，不过好多人唔记得咗周启波系边个。如果大家记得嗰啲粉红色 Rolls Royce 就记得。如果大家记得佢老豆叫周石年，啲人系记得，唔知周俊年、周石年啊，老豆应该系香港名门望族。 系 啊，周 启波卖咗好耐啦。 周启波系出名，佢死咗添啦， 过身。 咁啊，死咗就死咗啦，我都就死噶啦。我唔系俾呢班友逼死，我自己都死啦。 稍安勿躁。今日大班咧，块面真系好红，所以咧， 郑家富 轻松啲， 永远都唔会系 DBC 嘅同事，唔会系我哋嘅全职员工。就算我以前喺商台做，我当日喺商台做，我都唔系员工嚟噶。我系一个叫 content provider， 一个叫节目提供人。 即系你有个 当年 合约。 林毓华从来做咗十几年电台。 几时帮电台打过工嘅一句？林毓华乜嘢工都打过，系未打过电台工，电视台工佢打过啊？咩录影带制作打过，电影公司打过， 我呢个创办 地产公司打 过， 公关公司再打过工。但系林毓华从来啊，做咗十几年，系人提起林毓华就记得佢做电台噶啦。佢有冇打过一日电台工啊？你 冇 嗱，我问你啦，所以你唔识做电台人就唔好喺度狗噏。电台从来开声嘅人大部分啊，都唔系雇员嚟嘅。至于话俾唔俾钱，呢、這个就冇关系。 冇关系嘅真系。 如果你俾好多钱一个人去做节目，系一个员工，佢一样可以违反港管条例。唔系话冇俾钱嗰个咧就会违反，有俾钱我唔违反。我哋复信俾港管局咧，我其中一样嘢问佢咧，我唔知道有冇写落去啦。阿何国辉，我教何国辉写嘅，我就想问佢嘅。因为我哋以前我够串啊嘛，港管条例有第几条规定做节目啲人要有钱收噶？冇，对唔住，系冇啊！ 喂，BBC 嘅惯例好啊，我哋海外咧接受访问咧都有钱噶、啊， 美国嗰啲系啦，英国嗰啲系啦，嗱、即系唔好又岔开笔啦。林彪话你真系好中意，一岔岔咗大西洋嗰边嘅大陆，呢个叫 DBC 呢个全球， 你又岔咗 BBC 全球 广播啊， 华人广播啊嘛，谂 从来做电台 系 个牌照规定系一样嘢，你个持牌机构，尤其是你个总编辑，你系要负责根据港管条例，根据牌照嘅规定提供高质素嘅节目。 有个节目嘅守则， 都根 据节 目守则同埋广播守则去执行。至于边个讲嘢，同埋你俾几多钱佢，有啲人开金口嘅。譬如我咁嘅咧，如果真系要收钱嘅咧，我话俾你听咧就好贵。但我喺 DBC 做咗咁耐，开咗咪咁耐咧，就斗领都未收过。 你三十几万一日咧， 我仲有一样嘢啊，我斗领都未收过啊。系啊，我做电视啊，十万蚊一集噶。一个钟头嘅咋？如果做呢、這个做三个钟头咪30万？但我而家俾紧50万做呢个节目啊，仲有啊，分分钟因为嘢啲官司破埋产添嘛。 所以你 100万一日啊？ 你唔觉得？ 喂，大佬啊， 我哋梗系要俾你讲多啲啊，大佬啊。 唔系啊，你怒气嘅地方就话啲人，你俾一啲滥竽充数。你而家好似立法会咁，你俾好似就系讲梁美芬，一个法律界完全冇地位、不受尊重嘅人，你真系霸个咁嘅位嚟做咩咧？第二样嘢，一做咗你知唔知做咩咧？好多人唔知噶，佢啲阴谋啊，点解改10点半开会啊？ 因为啊，好多律师要上， 系咯，扎扎地地话，点 解咁多年咧？大班点解咁多年呢个委员会都系喺星期一嘅4点半咧？ 我 话 俾 你，就啲律师 俾你讲下啦。你做唔介？你有冇入过委员会？ 梗系有啦，开头我做两，我开头最先嗰两届我系委员嚟嘅。 我冇入过嗱，我话俾你点解咧？冇嗱，你睇到梁美芬，第一冇资格做呢个位，第二样嘢，佢第一日改时间，佢嘅借口就系佢嗰日唔得闲。大佬，你去争取呢个委员会主席嘅时候，你要知道我系要全力去做好呢份工啊嘛。 冇错， 你一早知呢个委员会系逢礼拜一4点半开会，你就真系抢呢个会嚟做。喂，我哋入委员会咧，我计时间噶。我话边日我唔开得咧，我就唔入噶，因为我要就啲时间啊嘛，费事缺席噶嘛，做主席根本唔可以缺席嘅。佢嘅借口个阴谋就咩？点解要去做？好有好，而家知道啦。狐狸露出条尾巴啦，而家不过佢唔系狐狸，佢冇资格做狐狸，因为狐狸杀咗佢之后咧，啲皮都值钱嘅。佢老鼠，而家老鼠露出尾巴，佢就第一样嘢做就系咩咧？将礼拜一4点半呢个法律委员会改咗做朝头早开。你知唔知点解？就赶尽杀绝嗰啲大律师唔可以嚟开会啊嘛！因为大律师揾食噶嘛，佢虽然啲大律师去做衰嘢啦，我讲咗啦，佢就系走去可能帮王彩标打官司噶嘛，啊，可能帮个杀人犯打官司噶嘛，啊，佢就礼拜一定咧好忙噶，你即系想嗰啲大律师唔嚟开会啫嘛， 因为通常法庭咧就4点半休 就休庭噶嘛，你点都赶到翻开会啊嘛， 希望赶得到。 嗱，所以你话呢啲咁嘅，你个社会已经冇咗公义噶嘛，你明唔明？呢个社会咪一啲滥竽充数、不知所谓嘅人，你唔识做电台，你连听收音机都唔听嘅。如果你听到琴日麦润秀，你听到3个钟头，我真系俾个加时。喂，嗰啲公公婆婆打电话嚟，佢话俾大家听，佢哋点解需要 DBC？你啲人有冇听嘅啫？你哋啲人有冇听嘅？有冇听我哋听众嘅声音啊？嗱，我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 系怒气嘅。 系我知道，我今日感受 唔系伤感， 我只左耳咧。 喂，我睇完今日人哋攞嗰份诉讼嚟嘅。 嗯， 我睇咗，我可以讲啦。咁当然嗰个系俾我噶啦。 系 其中有一样嘢指控我哋嘅二波咧，佢话点解蔡浩良16号离开咗 DBC？ 嗯， 点解跟住佢又同嗰啲出边嗰啲啊，嗰、那个咩K 宝嘅娱乐台讲啊，啊，我又会翻嚟参加二波噶。佢问点解？点解啊？蔡浩良终于讲嘢咯，蔡浩良有义气咯，郑经翰叫佢做嘢咯，啊，为咗维持个牌咯，继续广播咯，你问乜嘢先得噶？喂，咁样都可以攞去法庭当系证据啊？嗱，法官就一定批俾佢噶，咁呢啲系咪叫公义啊？啊，我哋因为冇律师代表啊，我边有律师代表啊？第一冇钱，第二揾律师都冇人帮你， 唔系所以咁啦， 唔系冇时间啊。喂，嗱，你明明打官司，我仲要讲下，唔系稍安无躁啊。当你处心积虑去告一个人嘅时候，你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准备晒所有材料，系两箱嘢嘅个状书系两个纸皮箱。 所以 我话俾你听，唔系你唔好讲住，你啲咁嘅律师咧，我话俾你就系打你噶，我话俾你，因为记得你系律师，我就打你噶，我话俾你听。 而家证婚人嚟噶， 我一代证婚人可以俾佢咔咔咔。OK， 你用咗几个月时间准备晒呢啲嘢。 是 然后昨日你晏昼就攞嚟，我问你啦，我喺边度搵个律师？我第一搵个律师，第一啲律师就话我唔得闲啦。第二样嘢就话我边度可以用到咁少时间睇晒呢两箱嘢，然后跟帮你去立法会提出一个有力嘅辩护咧？ 法庭唔系啦， 通常咧法庭都会俾嘅时间，即系你去处理。不过咧， 我啲时间咪好似上次禁制令咁咯，咪俾即刻翻个禁制令俾你咯。 我哋有群众， 不知所谓。 每日都系入紧钱嚟去撑呢个大班，你打呢场官司，你头先呢 唔系 呢 场啊， 系 好多场啊， 冇错， 系 接 踵而来啊！ 你呢十几分钟咧，我哋听到听众听到，我相信会继续撑你嘅诉讼基金。好。